过时间，忘记了转，忘了带走什么。你会不会至今停在说爱我的那天，然后在世界的一个角有了一个我们的家。你说我的胸膛会让你感到暖，如果生命没有遗憾，没有波澜，你会不会永远没有说再见的一天？可能年少的心太柔软，经不起风，经不起浪。若今天的我能回到昨天，我会向自己妥协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。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觉你也心痛。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。说再见的一天，可能年少的心太柔软，经不起风，经不起浪。若今天的我能回到昨天，我会向自己妥协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。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觉你也心痛。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不舍的眼。我会用一个拥抱换取你的转身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，如果你真的也心痛，我会告诉你。